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MapReduce 编程模型。在 Hadoop 问世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分布式计算，只是那个时候的分布式计算都是专用的系统，只能专门处理某一类计算，比如进行大规模数据的排序。很显然，这样的系统无法复用到其他的大数据计算场景，每一种应用都需要开发与维护专门的系统。而 Hadoop MapReduce 的出现，使得大数据计算通用编程成为可能。我们只要遵循 MapReduce 编程模型编写业务处理逻辑代码，就可以运行在 Hadoop 分布式集群上，无需关心分布式计算是如何完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关心业务逻辑，不用关心系统调用与运行环境。这和我们目前的主流开发方式是一致的。请你先回忆一下，在前面的专栏第四期我们讨论过，大数据计算的核心思路是移动计算比移动数据更划算。既然计算方法跟传统计算方法不一样，移动计算而不是移动数据，那么用传统的编程模型进行大数据计算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 Hadoop 大数据计算使用了一种叫做 MapReduce 的编程模型。其实 MapReduce 编程模型并不是 Hadoop 原创，甚至不是 Google 原创，但是 Google 和 Hadoop 创造性地将 MapReduce 编程模型用到大数据计算上，立刻产生了神奇的效果。看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机器学习、数据挖掘、SQL 处理等大数据计算变得简单清晰起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Hadoop 解决大数据分布式计算的方案 MapReduce。 在我看来， MapReduce 既是一个编程模型，又是一个计算框架。也就是说，开发人员必须遵循 MapReduce 编程模型进行编程开发，然后将程序通过 MapReduce 计算框架分发到 Hadoop 集群上进行运行。我们先看一下作为编程模型的 MapReduce。 为什么说 MapReduce 是一种非常简单又非常强大的编程模型呢？简单在于其编程模型只包含 Map 和 Reduce 两个过程。 Map 的主要输入是一段 K-value 值，经过 map 计算后输出一堆 k-value 值，然后将相同的 k 合并形成 k-value 集合，然后再将这个 k-value 集合输入 reduce， 经过计算输出零个或者多个 k-value 对。这段话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理解 MapReduce 编程非常重要。想知道一个程序的运算逻辑如何，有时候看看它的输入输出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同时MapReduce 又是非常强大的，不管是关系代数运算还是矩阵运算，大数据领域几乎所有的计算需求都可以通过 MapReduce 编程来实现。下面我以 WordCount 程序为例，一起来看一下 MapReduce 的计算过程。 WordCount 主要解决的是文本处理中词频统计的问题，就是统计文本中每一个单词出现的次数。如果只是统计一篇文章的词频，几十 KB 到几兆 B 的数据，只需要写一个程序，将数据读入内存，建一个哈希表，记录每个词出现的次数就可以了。这个统计过程你可以看文稿中的图片，文稿中我也放上了使用 Python 语言单机处理 WordCount 的代码示例。简单说来，就是建一个哈希表，然后将字符串里的每个词放到这个哈希表里。如果这个词第一次放到哈希表，就新建一个 k-value 对 k 是这个词， value 是1。如果哈希表里已经有这个词了，那么就给这个词的 value 加1。小数据量用单机统计词频很简单，但是如果想统计全世界互联网所有网页的词频数，不可能写一个程序把全世界的网页都读入内存，这时候就需要用 MapReduce 编程来解决。 WordCount 的 MapReduce 程序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你可以从这段代码中看到 MapReduce 版本 WordCount 程序的核心是一个 map 函数和一个 reduce 函数。 map 函数的输入主要是一个 k-value 对，在这个例子里 value 是由统计的所有文本中的一行数据， k 一般在计算中不会用到。 map 函数的计算过程是将这行文本中的单词提取出来，针对每个单词输出一个 word 一这样的 k-value 对。MapReduce 计算框架会将这些 word1 收集起来，将相同的 word 放在一起， 新成一个 word 1111这样的 k-value 集合数据，然后将其输入给 reduce 函数。这里 reduce 的输入参数 values 就是由很多个一组成的集合，而 k 就是具体单词 word。 reduce 函数的计算过程是将这个集合里的一求和，再将单词也就是 word 和这个和也就是 sum 组成一个 k-value 也就是 word sum， 每一个输出就是一个单词和它的词频统计总和。一个 map 函数可以针对一部分数据进行运算，这样就可以将一个大数据切分成很多块，这也正是 HDFS 所做的。 MapReduce 计算框架为每个块分配一个 map 函数去计算，从而实现大数据的分布式计算。假设有两个数据块的文本数据需要进行词频统计，这个 MapReduce 计算过程我绘制成了一张图片放在文稿中，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以上就是 MapReduce 编程模型的主要计算过程和原理。但是这样一个 MapReduce 程序要想在分布式大数据环境中执行并处理海量的大规模数据，还需要一个计算框架能够调度执行这个 MapReduce 程序，使它在分布式的集群中并行运行，而这个计算框架也叫做 MapReduce。 所以当我们说 MapReduce 的时候，可能是指编程模型，也就是一个 MapReduce 程序，也可能是指计算框架调度执行大数据的分布式计算。关于 MapReduce 计算框架我们下期再详细聊。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习了 MapReduce 编程模型，这个模型既简单又强大。简单是因为它只包含 Map 和 Reduce 两个过程，强大之处在于它可以实现大数据领域几乎所有的计算需求，这也正是 MapReduce 这个模型令人着迷的地方。说起模型，我想跟你聊聊我的体会。模型是人们对一类事物的概括与抽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质，更方便地解决问题。比如数学公式是我们对物理和数学规律的抽象，地图和沙盘是我们对地理空间的抽象，软件架构图是软件工程师对软件系统的抽象。通过抽象，我们更容易地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而不是被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所迷惑，更进一步深刻地认识这个世界。通过抽象，伽利略发现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的原因，而不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为全人类打开了现代科学的大门。这些年来，我自己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人，他们各有所长，各有特点，但是无一例外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事物的洞察力。他们能够穿透事物的层层迷雾，直指问题的核心和要害，不会犹豫和迷茫，轻松出手就能搞定其他人看起来无比艰难的事情。有时候光是看他们做事就能感受到一种美感，让人意醉神迷。这种洞察力就来源于他们对事物的抽象能力。虽然我不知道这种能力缘何而来，但是见识了这种能力以后，我也非常渴望拥有对事物的抽象能力。所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它揭示出来的背后规律是什么，我应该如何做，甚至有时候会把这些优秀的人带入进来思考。如果是戴老师，如果是潘大侠，他会如何看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这种不断的训练，虽然和那些最优秀的人相比还有巨大的差距，但是仍然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进步。这些小小的进步也会让自己产生大大的快乐，一种不荒废光阴没有虚度此生的感觉。我希望你也能够不断地训练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有时候并不需要多么艰深的思考，仅仅就是停一下，就会让你察觉到以前不曾注意到的一些情况，进而发现事物的深层规律，这就是洞察力。今天的思考题，听音频的同学需要返回文稿，我给出了一张数据表，这张表如果存储在 HDFS 中，每一行记录在 HDFS 中对应一行文本。根据上面 WordCount 的实例，请你思考如何写一个 MapReduce 程序得到我给出的 circle 的计算结果。这个 MapReduce 程序的 map 输出和 reduce 输出分别是什么，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疑问，与我和。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